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1号星期三，农历6月12，北京雷阵雨，28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多语种单行本出版发行。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公布。李克强考察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并主持召开座谈会。 李克强对2021年全国医改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作出重要批示。栗战书同泰国国会主席兼下议院议长举行会谈。 中央军委印发军队群众工作规定，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全国深化饭馆服改革，着力培育和激发市场主体活力电视电话会议重点任务分工方案。上半年我国财政收入增长符合预期，有力保障民生。红色印记百件革命文物的声音档案，今天为您讲述杨利伟在神舟五号舱内穿着的航天服。 河南多地遭遇极端强降雨，郑州转移避险约10万人，河南全省防汛应急响应提升为一级，国家防总派出工作组。 国际奥委会表决通过将更团结加入奥林匹克格言。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40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翻译的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俄文、法文、西班牙文、阿拉伯文、日文、德文6个语种的单行本，近日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发行。本台消息，日前，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正式公布。决定指出，人口发展是关系中华民族发展的大事情。 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人口问题，根据我国人口发展变化形势作出逐步调整完善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重大决策，各项工作取得显著成效。当前进一步适应人口形势新变化和推动高质量发展新要求，实施三孩生育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有利于改善人口结构，落实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 有利于保持人力资源禀赋优势，应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有利于平缓总和生育率下降趋势，推动实现适度生育水平，有利于巩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成果，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决定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以人民为中心，以均衡为主线，以改革为动力，以法治为保障。 到2025年，积极生育支持政策体系基本建立，服务管理制度基本完备，优生优育服务水平明显提高，普惠托育服务体系加快建设，生育养育教育成本显著降低，生育水平适当提高，出生人口性别比趋于正常，人口结构逐步优化，人口素质进一步提升。 到2035年，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政策法规体系更加完善，服务管理机制运转高效，生育水平更加适度，人口结构进一步改善，优生优育幼有所育服务水平与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相适应，家庭发展能力明显提高，人的全面发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 决定明确，组织实施好三孩生育政策，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提倡适龄婚育、优生优育，取消社会抚养费、清理和废止相关处罚规定，以一老一小为重点，建立健全覆盖全生命周期的人口服务体系，完善国家生命登记管理制度，健全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人口监测体系，密切监测生育形势和人口变动趋势。 决定要求要保障孕产妇和儿童健康，综合防治出生缺陷，规范人类辅助生殖技术应用，提高优生优育服务水平。 决定指出，发展普惠托育服务体系，要建立健全支持政策和标准规范体系，将婴幼儿照护服务纳入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强化政策引导，通过完善土地、住房、财政、金融、人才等支持政策，引导社会力量积极参与，发挥中央预算内投资的引导和撬动作用，推动建设一批方便可及、价格可接受、质量有保障的托育服务机构，并加强综合监管。 决定围绕降低生育、养育、教育成本，指出要严格落实产假、哺乳假等制度，支持有条件的地方开展父母育儿假试点，健全假期用工成本分担机制，结合下一步修改个人所得税法，研究推动将三岁以下婴幼儿照护费用纳入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地方政府在配租公租房时，对符合当地住房保障条件且有未成年子女的家庭，可根据未成年子女数量，在户型选择等方面给予适当照顾。地方政府可以研究制定根据养育未成年子女负担情况实施差异化租赁和购买房屋的优惠政策，推进城镇小区配套幼儿园治理，持续提升普惠性幼儿园覆盖率，适当延长在园时长或提供托管服务，推进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和城乡一体化，有效解决择校热难题，依托学校教育资源，以公益普惠为原则，全面开展课后文体活动、社会实践项目和托管服务，推动放学时间与父母下班时间衔接，平衡家庭和学校教育负担，严格规范校外培训，规范机关、企事业等用人单位招录、招聘行为，促进妇女平等就业，保障女性就业合法权益。 决定要求要加强政策调整有序衔接，对全面两孩政策调整前的独生子女家庭和农村计划生育双女家庭，继续实行现行各项奖励扶助制度和优惠政策，探索设立独生子女父母护理假制度，建立健全计划生育特殊家庭全方位帮扶保障制度，建立健全政府主导社会组织参与的扶助关怀工作机制。 决定就强化组织实施保障指出，要加强党的领导，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提高政治站位，增强国情国策意识，坚持一把手亲自抓、负总责，推动出台积极生育支持措施，确保责任到位、落实到位。要加强政府和社会协同治理，充分发挥工会、共青团、妇联等群团组织在促进人口发展、家庭建设、生育支持等方面的重要作用，深化战略研究，完善人口空间布局，优化人力资源配置，加强新时代中国特色人口学科和理论体系建设，做好宣传引导，加强工作督导。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要按照本决定要求制定实施方案，确保优化生育政策取得积极成效。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和政府每年要向党中央、国务院报告本地区人口工作情况，中央将适时开展督查。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克强7月19号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考察，并主持召开座谈会。今年是基金委成立35周年，李克强听取基金委通过改革减轻科研人员项目申报负担、加强重点领域支持等汇报。他说，基金委的成立标志着科技资源配置从计划分配向竞争择优的历史性转变。科技创新不是计划出来的，要推进改革，完善项目评审机制和评价体系，激励科研人员有勇气、有耐心投身基础研究，推动交叉科学发展，发挥基金委重要作用，使宝贵资金更有效支持科学研究。会上，基金委负责人做了汇报，黄如、洪永淼、冯雪等9位专家发了言。李克强说，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各有关方面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广大科技工作者奋力拼搏，推动我国科技创新不断取得新突破。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落实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要求，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

及时批准修订有利于双边关系发展的法律文件，为推进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更加坚实的法律保障，密切在各国议会联盟等多边机制中的沟通协调。栗战书介绍了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的情况。他说，中国共产党践行人民至上的初心使命，坚持符合国情的发展道路，发挥中国之治的制度优势，秉持开放包容的合作姿态，愿加强中泰双方政党交流。川立派表示，泰方珍视同中方的深厚传统友谊，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泰方关注并欣赏中国取得的成功，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泰国国会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友好交往。张春贤参加会谈。 本台消息，近日中央军委印发《军队群众工作规定》，自2021年8月1日起施行。规定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围绕密切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厚植能打胜仗的力量根基，巩固发展军政军民团结，全面系统规范新时代军队群众工作。规定共8章43条，坚持继承传统与改革创新相统一，明确军队群众工作的内涵定位、指导原则、基本任务，规范拥政爱民、参加和支援经济社会建设、军民共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参与民族团结进步创建等工作，细化作战、军事训练和非战争军事行动中的群众工作实施要点，严明军队群众纪律要求，着眼发挥军队群众工作联系地方、面向群众的优势，健全协调地方支持部队练兵备战、组织拥军之前，落实拥军优属政策，开展双拥模范创建活动的工作机制，适应新的体制编制，明晰职责分工，强化工作制度、人才队伍、时间经费等基本保障，推动军队群众工作规范开展和有效落实。 本台消息，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全国深化饭馆服改革，着力培育和激发市场主体活力电视电话会议重点任务分工方案》，对深化饭馆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工作作出部署。分工方案明确了5方面25项重点任务：一是直面市场主体需求，创新实施宏观政策和深化饭馆服改革；二是着力打造市场化营商环境，深入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深化证照分离改革，便利市场主体退出；三是着力打造法治化营商环境；四是着力打造国际化营商环境；五是推动改革举措落地见效。 中国经济半年报。 农业农村部昨天通报，今年上半年农业农村经济稳中加固、稳中向好，夏粮实现面积、单产、总产三增，创历史新高。农业投资规模扩大，农村消费稳定回升，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9248元。总台央广记者朱敏报道。 今年上半年夏粮首战告捷，农业农村部总农艺师发展规划司司长曾衍德介绍，今年夏粮面积、单产、总产都有所增加。 今年夏粮面积增加398.2亩，扭转了零数五年下滑的势头，亩产367.7公斤，零数三年提高，产量2916亿斤，比上年增加59.3亿斤，均创历史新高。 当前我国生猪生产全面恢复，供求形势持续改善。农业农村部畜牧兽医局二级巡视员辛国昌分析， 下半年呀，整个消费会有所增加，猪肉供应也会有所增加，综合两方面因素分析，可能未来一段时期猪肉市场供需总体是平衡的。 今年上半年农业投资规模扩大，第一产业固定资产投资6564亿元，同比增长21.3%，农村消费稳定回升，乡村消费品零售额同比增长21.4%。曾衍德表示，上半年相关部门多措并举，促进农民增收。 上半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9248元，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是10.1%，高于城镇居民收入增速3.4%。农村外出务工总量和收入水平实现双增长，脱贫人口收入增速继续高于全国农村平均水平。 财政部昨天公布了今年上半年财政收支情况，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1.7116万元， 同比增长 21.8%。 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21676亿元，同比增长 4.5%。 总台央广记者李思墨报道。 财政部国库支付中心主任刘金云介绍，今年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同比增长 21.8%， 比2019年同期增长 8.6%， 符合预期，反映了我国经济恢复取得明显成效。 上半年全国税收收入同比增长 22.5%， 比2019年同期增长 8.7%， 其中增值税同比增长 22.5%， 主要是工业服务业稳步增长以及工业生产者出产价格上涨。国内消费税同比增长 12.8%， 主要受成品油、汽车、卷烟销售增长带动。企业所得税同比增长 17.7%， 主要是企业利润持续稳定增长。 从财政支出看，刘金云介绍，今年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同比增长 4.5%，保基本民生、保工资、保运转的财政三保等重点领域支出得到有力保障。 中央支出同比下降 6.9%， 扣除部分支出拨付时间比去年有所延后应收的影响后下降 2.4%， 体现了非急需非干性支出我们持续的压降。地方支出同比增长 6.4%， 教育、社会保障和就业、卫生健康支出分别增长 10.1%、 8.2%、 3.8%。 刘金云表示，预计今年下半年全国收入增幅将比上半年明显回落，经过努力，预计能够完成全年预算收入目标。 本台消息，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讨会暨党史学习教育高端论坛昨天在银川举行。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归根到底要落实到行动上。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最终落脚点是学史力行。要深刻认识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是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点和实践特质的生动表达，蕴含着我们党走过百年光辉历程、书写百年优异答卷的内在逻辑，映照着新时代奋斗造就幸福、实干成就梦想的独特气质。要秉持以党的坚强领导和顽强奋斗引领事业发展的高度自觉，提高用党的创新理论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水平，紧紧依靠人民，始终造福人民，在新时代新征程上真抓实干，埋头苦干，努力为党和人民争取更大光荣。 特别策划红色印记百件革命文物的声音档案， 今天请听航天员的护身符。采制总台央广记者张绵绵。 用声音刻录百年记忆，我是革命文物讲述人，中国首位进入太空的航天员杨利伟。我讲述的文物是我在神舟五号载人飞船舱内曾经穿过的航天服，这件珍贵的航天服曾陪我一起见证了中国航天的历史时刻，现在收藏在中国国家博物馆里。 我奉命执行首次载人飞船飞行任务，准备完毕，待命出征，请指示。中国人民解放军航天员大队航天员杨利伟 出发。 是。 2003年的10月15日，对中国航天来说是一个意义非凡的日子，标志着中国成为继俄罗斯与美国之后第三个将人类送入太空的国家。8:50，距离发射的时间只有10分钟了。我在报告舱内的情况后，在倒数秒的时候，庄严地敬了个军礼，向曾为载人航天奋斗了几十年的人们致敬。 烟火， 烟火， 起飞， 起飞。 9点整，我乘坐着神舟五号飞船飞向太空。就在火箭上升到30-40公里的高度时，火箭和飞船开始了剧烈的抖动，产生了共振，5脏6腑似乎都要碎了。共振持续26秒后慢慢减轻，我如释重负。后来整流罩打开，外面的光线 透过舷窗一下照射进来，我的眼睛忍不住眨了一下。这时地面指控大厅的人喊了一句：快来看啊，立伟还活着。 消防报告，冷流到办理。 当信号传回地面时，我向地面挥手致意，随后展示了中国国旗和联合国旗，并用中英文两种语言说： 和平利用太空造福全人类。 Make you the outer space。 对于未来，我想说，中国的航天员的脚步会迈得更高、更快、更远，在更深邃的太空当中，会看到中国人的脚步与身影。 我是中国国家博物馆的讲解员牛蕊，出生于1994年。通过对这件文物的讲述，我更加理解了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攻关、特别能奉献的载人航天精神。 奋斗百年路，启航新征程。 七一勋章获得者，今天请听神圣国土的守护者，采制总台驻西藏记者罗布次仁、多吉仁青。 六月的西藏龙子县玉麦乡迎来一年之中最美的时节。一大早，60岁的卓嘎来到日拉雪山脚下，给巡护队讲解重要的巡边点位。 每次乡里有人去巡边，我都会过来，他们也会拿手机拍各个点位的照片和视频回来给我看，我也就很放心了。 玉麦乡地处喜马拉雅山南麓，山高林密，沟深谷长，是我国重要的边境乡，也被称为中国人口最少乡。卓嘎和央宗两姐妹在父亲桑杰屈巴的带领下，一家三口通过放牧巡边，日夜守护着玉麦3644平方公里的一草一木。 父亲经常教育我们要去底边放牧，告诉我们这里是我们的国土，我们的家，如果我们不去守护，那就会被别人占去。 父亲桑杰屈巴还买回了红布和黄布，带着姐妹俩一起手工制作国旗。 我们做了很多，只要出去巡边，国旗带在身上，一路走一路挂。我们都是趟水爬山去挂国旗，从来都没害怕过。 2001年9月，父亲桑杰屈巴去世，巡山守边的任务便落在了卓嘎央宗姐妹的身上。他们继续用行动践行家是玉麦、国是中国的信念。姐妹俩先后荣获最美奋斗者、时代楷模、全国38红旗手。姐妹俩的坚守也换来玉麦的蝶变。2018年玉麦乡通上了国家电网，2019年玉麦卫生院投入使用，玉麦乡小学开学，2020年区域公路通车，玉麦从一户三人变成了67户234人，2020年人均纯收入达到34012元。如今卓嘎一有空就会去父亲桑杰屈巴故居纪念馆，向前来参观的游客讲述他们巡边的故事，引导群众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 以前父亲经常说我们的日子会越来越好的，父亲说的都实现了，看到这些我心里很高兴。 党的18大以来，19个沿江省市及中央各有关单位深入实施全方位对口支援，有效助力新疆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重大项目工程紧锣密鼓，高速公路贯通东西。近年来，中央企业在对口沿江中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助力新疆高质量发展。G7 京新高速实现了北京至新疆两地全线高速，开辟了新疆霍尔果斯口岸到天津港最快捷的出海通道。中铁19局集团京新项目部书记宋海峰： 沿途餐厅也多了，旅馆也多了，因为便利了铜矿资源和农畜产品的外运，老百姓的日子也越来越红火。 中国石化西北油田公司对口邦福阿克苏地区科平县至今已有25年，驻村干部不断积极助推乡村经济高质量发展，大力保障和改善民生。中国石化西北油田访汇聚驻村工作队总领队潘从文： 建设了2所幼儿园、29件商铺和3万多平方米乡村的大巴扎，发展了香菇的种植和各类。